桥上是无泪忧伤，桥上是 季节是流浪的人，总在来去间失落青春。 这是来自童安格的无泪有伤，最后的两句独白呢也特别的有感觉。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2000年那英的专辑《心酸的浪漫》当中的《放爱一条生路》。这首歌的作曲是陈建宁和陈正清，陈建宁呢正是后来飞儿乐团的键盘手和主要的创作者。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嫉妒，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着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

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了处，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 K 歌之王的普通话的版本，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两首歌的对比，一首是普通话的原唱，另外呢是广东话的翻唱。普通话的版本是马翠如的什么样的爱你才会懂，而翻唱的广东版呢来自陈慧娴孤单背影。孤单背影这首歌是收录在陈慧娴1992年的归来吧专辑当中。 天亮起，孤独的背影走在情侣之间，没人陪的心装作并不在意，回过头去流星似雨， 反反复复。

烦啊烦啊烦的歇斯底里烦啊。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林小培的首张专辑1998年的《烦》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专辑当中的《爱你就像爱我自己》。这首歌的作曲是吕国梁，吕国梁呢长期是孟庭苇的御用的音乐人。孟庭苇的首张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的标题歌曲就是吕国梁的作品，另外孟庭苇和李翊君合唱的《红雨》也是吕国梁作曲，王杰和苏芮合唱的《梦醒的我》同样是吕国梁的作品。 再一次强忍着心中的话，只是不愿加深你的伤悲，如果还能够说些什么，我的眼中不会有泪。再一次想起那熟悉的你，为何如今变得那样陌生，遥远的过去，遥远的你，一场无法继续 这首歌是来自王杰的《爱你就像爱我自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快歌是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呢是2002年萧亚轩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确实这首歌呢成为了萧亚轩的代表作品之一，而且有人呢以这首歌的歌名来开玩笑，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好开这个玩笑哦。《爱的主打歌》听起来像什么，尤其是用唱的方式。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候鸟飞多远，也想念着南方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 是家，下一站还感觉不来，是冷还是暖，天一